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台湾一名军人向大陆泄露军事机密，被判处无期徒刑。案情透露，海军上士刘岳龙受到父母的唆使，在一年几之内将28项机密资料透过父亲转交大陆官员获取利益。当局指出，刘岳龙的罪行可以判处死刑。军事法庭考虑到他受亲人压力犯案，判处无期徒刑。印度法院判处四人参与去年袭击国会大楼罪名成立，押后到今日稍后宣判。法官指三名男被告虽然没有参与袭击，但有份策划和收藏爆炸品，触犯对国家发动战争罪，其余一名女被告知情不报。五名枪手在一年前的袭击中被打死，八名士兵亦都在枪战中丧生。事件导致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出现危机，双方在边境集结军队。英国首相贝利亚形容他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有过良好和有意义的会谈。美国指称为支持恐怖活动的叙利亚，贝利亚就认为是推动中东和平的重要伙伴。首位到访英国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强烈反对向伊拉克动武，但就说和贝利亚在唐宁街首相府的会谈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陕西省受到几十年来罕见的大雾笼罩，大部分飞去西安航班要取消。西安市区连续几日能见度极低，甚至低于10米，发生多宗交通意外，导致一死十几人受伤，好多市民未能准时上班。气象台表示，水气大和污染严重是大雾的原因。在英法两国之间的英德利海峡一条运输繁忙航道上，一艘货轮撞向一艘沉没挪威船只的残骸。这艘挪威船只载有接近3000架名贵汽车，日前和另一艘船在浓雾中相撞之后沉没。由于天气恶劣，影响打捞工作，当局继续设法将船上的燃油泵走，避免流出燃油造成污染。天气概况，一道覆盖华南沿岸的云带在昨日早上延至南海北部，随后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本港昨日清晨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云层转薄，阳光充沛。下昼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25度或者以上。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开始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到23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天文台录的气温20度，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听紧系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陈老板啊，你申请个伙计好帮得手喎。 系啊，黄太，咪睇佢年纪比较大，佢好够经验噶，又识得人情世故，做嘢又落力，对啲顾客招呼仲好周到添。 所以计我话咧，一个员工嘅工作表现同佢嘅年纪系冇关系嘅。 冇错啦，乜嘢都系假，工作表现先系最紧要，你话系嘛？ 喂，阿亮，乜你架车嘅无线电转咗免提式咩？ 系啊，为咗道路安全，法例规定2001年7月起，司机喺车辆行驶嘅时候咧，除咗唔可以用手提式流动电话之外，其他类型嘅手提式通讯设备，好似无线电通话器同埋对讲机等等咧，亦都唔可以用噶。违规者啊，最高可被罚款2000蚊噶。如果需要使用通讯设备，就应该学我咁装免提式装置，同埋将倾偈嘅时间尽量缩短啦。啊，喂，到啦喎你。 哦，唔该晒。 Hey guys, what is that? 12月22号， 葵涌运动场 无毒圣诞波。 两边正一脚踢开无毒圣诞杯足球赛， 号令香港各大财团誓师成为禁毒义工机构。 四边正一手拉开无毒圣诞波 in concert。 何韵诗、方力申、EO2、Shine、李龙儿、Cookies、Ekiss、Umiko。12月22号，葵涌运动场，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无毒圣诞波。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Don't you dare touch me! Stand back! 鬼玉，而家唔系事逼你讲，但你所讲一切将会成为情同证供。 搞鬼添！ 不知不觉何之何觉又到五点钟，做完 A 事 B 事 C 事仲系有啲事。要搭的士，要搭地铁，定系坐巴士？频频扑扑，上上落落，点样过日子？世界第二事都唔关我事，行下企下坐，瞓下睇下 VCD， call 咗 C call 咗 U 再 call 埋 Lily， 排排坐下食果果啊，一齐入 high tea。 开心又过一日，开心又过一日。 老爷饮杯新茶啦。 开心又过一日，开心又过一日。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之后各朝早九点钟，细嘅翻学，老嘅向农兴嘅做工，饮个茶，食个包，塞车挡兜风，同侧边又变侧痛，你一日不放松。前面有靓女，但系有老公，老公唔温柔，靓女面隆隆，乞食乞着乞细乞用，点翻先够用？睇开啲啦，谂开啲啦，心计就唔同。 是大人， 奉天投云，皇帝食药，王子声明，做人都要开心，咁样皇上就不会投云要食药。阿婆， 咋？ 你收到未？ 收到啦。 钦旨，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头生两个角，想去睇嘢买嘢食嘢，又冇靓心肠，欺人骗人串人，但系我都唔会学。人人为我为人人，先系代表作。靓女睇电影啊，靓仔做主角，靓仔买汽水啊，因为靓女渴。人要跌下伤下痛下，先至会醒觉。睇开啲啦，谂开啲啦，之间要快乐。 开心又过一日，开心又过一日。 各位观众， 五条烟。 开心又过一日，开心又过一日。 踩到你只脚，你点啊？要强。 好似柠檬咁 ，Well， 有种冲动想食咗佢 ，Come on baby， 食食食食。 开心话都冇。 好感意。 开心咁有一日，唔开心咁有嗰日。佢系阿鸟。 真噶，讲俾你听系真系噶，开心又感觉，唔开心又感觉啊！咁虽然咧，可能有啲预言，可能你听到似到好似好真，咁但系咧，大家谨记啊，真系要记住。 有预言就系感觉，冇预言又系感觉， 有财赤又感觉，又系感觉，都系继续， 都系感觉， 吸空气， 系 继续，最 basic 啱，所以人生就系咁简单， 就系呼吸。就系咁嘅样啊，真系 真牛真系好啱啊，讲得。 咁今晚我哋都继续咧，黑色星期日啦。咁头先阿云海已经回答咗一个钟头嘅， 半个几钟啫。其实都未回应晒，不过唔回应住，应该有时间再回应啦。 唉，咁啊好唔公平啊！咁啊唔紧要啦，你个人都 image 不嬲都系唔系好公平。 唔系呢个世界冇公平嘅， 都衬翻你嘅。 咪要讲翻咧，因为咧系咪喺日本翻嚟之后咧，咁啊收到日本收到美国嗰边嘅带啦，咁即系就即刻睇晒啦，因为太紧张啦。因為嗰陣時咪講，即係美國喺幾個禮拜之前咧，咁有個 Sci-Fi 電視台啦，即係美國一個 cable 嚟嘅，係啦，有線嘅，即係唔係個個都睇到嗰啲嚟嘅。咁啊，竟然做咗一個特輯，咁就係鋪天蓋地咁講咧，就話有個新嘅羅斯威爾事件嘅證據咁樣。咁大家都等，但大家都心里都覺得，唉， 都係有少少嗰啲解放外星人嗰陣， 或者都係覺得好似 National Geographic 咯，咁但係比較估中啦， 因為雷聲大雨點少嗰啲， 即係有啲嘢嘅，不過就唔係好多咁樣。咁即係佢唔係講嘅話，有啲即係掘泥嘅嘢啊等等啦。咁即係睇完咧，但我成兩個鐘睇完曬咧，我又覺得，咦，又即係比我想象中好啲，即係佢又唔係話真係吹得咁誇，因為咧佢當中揾咗好多資料嘅，同埋揾咗好多補充喺度嘅。咁但係最主要我講翻佢啲最主打嘅嘢喺邊咧？佢主打嘅嘢咧就係嗰陣時佢話揾咗一班嘅研究人員啦，同埋一班嘅有興趣嘅人啦，同埋新墨西哥州大學嘅一個地質學家同埋考古學家咧，叫 Bill Dolan 嘅 Dorman 嘅。咁咧佢咧就去到聯合咗當地嘅人咧，就去到個現場，即係話羅斯威爾嗰個農場，當時話所謂有個1947年7月嗰陣時就有人目擊到嗰個 UFO， 即係所謂嘅飛碟啦， 墜毀 啦。咁咧原來咧佢哋即係喺裏面研究嘅人咧，就發覺原來墜毀嘅現場咧，其實就唔止一個嘅。咁原來有三個嘅。咁原來係點咧？原來當時係墜毀係即係都係當然係都係嗰塊大嘅農場裏面，因為好大。 點解咁三個咁得意嘅？ 即係已經砰砰砰， 係啦，冇錯啦。佢係點咧？原來係第一下砰撞咗地之後咧，係彈翻上個天嘅。 嗯。 之後咧，再飛咗好，即係彈翻上個天嗰下已經係一個所謂嘅反彈力嚟㗎啦嘛。咁啊，再去到第二個嘅位嘅時候咧，其實就挫咗落地，即係話咧 插咗嚟， 插咗一片嘅土地。之後再彈起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反彈力嚟嘅，即係再第三好勁嘅係啦，去到第三個地方咧，先至成塊跌咗落地咁樣，就碎啦爛啦咁樣嘅情況嘅。咁咧，於是乎咧，即係因為之前，因為其實我講翻少少背景咧，其實羅斯威爾事件咧，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個案，即係甚至之前 亦都係即係 UFO， 即係我諗係最 mysterious， 係冇錯， 其中一個最經典 classic 嘅個案嚇， 最迷嘅一個個案。因為咧，你就算睇曬所有資料啊，我講緊你所有無論任何嘅檔案，無論任何嘅口供、人證、物證咧，都有差誤嘅。嚇、 嗯， 呢、這個就係最迷嘅地方啊！即係到今日都係嘅嚇，即係包括所有嘅資料抌曬出嚟咧，都唔完整嘅。即係砌極咧，砌唔到嗰個 puzzle 出嚟嘅，呢個係最迷，所以甚至連嗰個元首級 UFO 報告都冇呢個 case。咁你裏面原來講緊有三個墜毀地點啦，咁但係以前係話得一個嘅啫嘛，咁但係當然以前我都知道聽過有三個嘅，咁但係就唔係佢形容咁樣嘅墜法，但係佢形容嘅資料上咧就係咁墜法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去到現場，但係喺現場之前咧，就首先用咗一個可以話係喺高空影落去農場嘅位置。首先佢要知道成個農場嘅位置裏面咧，用一個熱能嘅探測嘅相片咧，就探測到邊一塊地個輻射量係同正常唔同。 系， 咁我覺得幾 發唔發現到啊？ 係啦，咁啊幾聰明，咁啊發現到原來有幾塊地咧，即係大概二至五塊嘅區域咧嘅熱能嘅能量同埋嗰個輻射量咧係高嘅。咁佢哋針對嗰個地方咧就去進行挖掘嘅。 嗯， 咁佢哋挖掘嘅動機咧其實好簡單，即係話咧佢有兩個諗法。第一個諗法就係話咧，如果既然呢個事件係52年前冇錯，55年前 總之1947年， 係1947年，係一個55年前嘅事。咁嗰陣時墜毀嗰三個現場咧，就應該咧係受到啲風吹啊、雨水啊，或者呢、這個 泥漿嘅再蓋過嘅情況咧，就會冚咗嗰個現場位置。 佢就掘翻咁上下深嘅地方，就計翻當年喺幾十年前嗰個地面。 係啦，有咩仲可以保存到咁耐咩？ 唔係佢，唔係佢哋而家嗰啲計嗰啲化石。掘都係，係 冇錯冇錯， 佢就咪計翻啲輻射嗰啲， 唔係，即係譬如佢話啊，呢、這個恐龍係喺幾多年前，嗰、個地殼應該幾深咁樣轉落 佢計55年前嗰個位，咁其主要咧，原來佢唔係為嗰個地質個問題嘅，而係咧佢想知嗰、那個嗰一層啊，就不斷去掘啲泥出嚟，就去篩啊，睇下會唔會因為嗰、那個如果嗰、那個 仲有啲碎片， 係啦，因為嗰陣時如果係成架碎毀咗咧， 佢未必執得， 係應該執唔曬，同埋有啲彈走咗噶嘛，佢、就搏咧喺當中會揾到一啲， 淨係大海撈針。 是啊，真系噶， 几算系几 科学的。 不过咁，如果真系有志者咧，就一定会做到嘅，因为都会呢啲嘢有奇迹噶嘛，即系无端端俾你附碌，就捞到一嚿， 系冇错， 蛛丝马迹就俾你，即系天网恢恢。 冇錯，咁佢哋就想做呢樣嘢，咁咧就佢哋好認真，認真到點咧？認真到因為佢聯手同電視台啦，同埋佢哋自己大學啦，同埋咧佢係請咗一個所謂嘅保安隊伍，真係即係有武器嗰啲保安隊伍咧，係封即係唔係封咧，即係有巡邏車咧，係長期去圍繞住呢個牧場嘅四周咧，就唔俾任何嘅人同埋任何嘅其他嘢咧進入，即係佢唔想呢個地區有任何政府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去即係搞佢哋，或者去偷龍轉鳳攞啲嘢或者攞走啲嘢咁樣，甚至每次掘完咧，即係鋤完曬嗰啲泥咧，之後再篩完，再剩翻嗰啲所謂嘅灰燼嗰啲咧，佢就會唔同嘅地區一袋袋就擺喺個紙袋喺度。就封住邊個地區幾時掘嘅等等啦，就叫呢啲實 Q 人員咧，直情去到當地羅斯威爾嘅銀行嘅儲存庫度擺嘅。 哇！咁嚴重， 咁認真啊，認真到咁。但係佢係講緊即係由今年嘅年頭開始到做到而家仲做緊，即係嚟緊仲做緊嘅。即係個農場唔知佢要掘幾大喎，真係。但係佢就掘 美國政府冇 stop 佢掘， 因為嗰個係一個私人農場。 嗯， 佢亦係啦，佢都經呢個私人農場嘅主人同意。嗯咁當然同意啦，因為 咁個主人當年係咪目擊者 嚟嘅？當年佢其中一個係，因為佢其中一個所謂嘅主人就係佢當然而家唔在世啦，即係佢哋屋企人啦，就係、是、一個騎住馬嘅一個牛仔式嘅人咧。咁、當時係見到成個墜毀嘅過程，之後咧成個地面係碎曬任何嘅嘢。咁、佢就當時佢係通知當地一個嘅軍人就嚟到去睇，而那個軍人係知道原來真係有啲咁嘅事先。發放，因為但呢間 case 一間再講，因為佢又揾到啲人證出嚟講嘅。咁咧就去到而家即係一個掘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掘嘅情況咧，去到一個其中一個位咧，佢有啲幾得意嘅地方嘅就係、是、咧，原來佢掘到一個坑，佢原本想係純粹攞啲泥做樣本嘅啫、嗯。但係咧佢就影到就係、是、即係 show 俾個電視台啲人睇過，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其中一塊嘅地咧嘅掘完之後咧，其中一個嘅泥塵咧就係、是、一個打斜一路咁打斜咧，好似有嘢鏟過落去嘅一個痕跡嘅位置、而咧 佢掘到。 佢掘到， 即係根據住喺嗰度嗰啲人嘅顯示， 係啦， 邊個位佢去到， 係冇錯。哇！佢掘到，咁掘到之後咧，仲要係佢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嗰個鏟，即係鏟過落去嗰條痕，嗰、那個長痕嘅坑個上面嗰層嘅泥咧，佢話唔係天然嘅泥嚟嘅。即係話咧，係事後有人冚咗上去嘅。咁呢個我覺得，咦，真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喎、即係始終覺得羅斯威爾事件點解咁迷就係、是，如果呢個係一個好普通嘅事件，你唔需要做咁多動作嘅、即係呢個係啲人咁覺得咁有嘢嘅原因咯。咁、如果係一個坑嘅位置，其實你無需要揾人 然後點 擠冚咗啫，有咩咁咩啫？係咪先？咁變咗呢件事咧，就繼續有啲迷嘅出現咯，同埋而家佢哋仲係做緊嘅，即係。我哋而家傾緊節目嘅時候，佢仲係 呢一刻都係做緊， 呢一刻仲係做緊嘅。咁佢不斷係有啲義工去幫手做咁樣嘅。咁變咗咧，我覺得成件事覺得啊，原來佢哋唔係話真係求求其其，即係求其做個 show 掘幾嚿泥咁啊，係 認真研究就 原來係認真有。 咁除咗嗰個狠咗，有啲咩發現咧？ 佢而家暫時，如果你講掘泥嗰方面咧，就係得咁多嘢啫。暫時佢話，如果有任何嘅掘到任何碎片等等咧，咁就會公布嘅咁樣。但系咧，當中咧有啲 case 咧就係個人嘅地方，就係咧佢揾翻好多咧嘅人物啊，呢啲人物咧就係、 是、目擊嘅人物，你 包括目擊嘅人物啦，包括一啲目擊嘅人物嘅仔女， 咁呢啲人因為咧，從來咧都冇喺電視機或者喺啲傳播媒介裏邊係講過一啲嘅説話嘅，即係話可能作為一個求證咧，即係都係啲人引述嗰啲人去講一啲嘢，或者可能啲人話估佢哋講一啲嘢咁樣啫。但今次咧，佢揾咗好多嘅人去喺電視機前面去講低啲嘢。 講羅斯威爾，哇！ 講羅斯威爾呢單 case 嘅，咁例如我逐個 point 去講下啦，因為我覺得都幾另類。咁例如佢其中一個咧。咁一陣間咧，我哋可以有啲聲音聽一下嘅。 好，已經準備咗啦。 係，咁有四段可以聽嘅，咁慢慢講啦。我睇下鐘先。咁咧就 幾時？ 係幾時講？我話俾你聽嚇。咁咧其中一個咧，佢訪問翻咧就係一個叫做 Jazz Marsher 嘅一個男士嘅軍官嚟嘅，當年佢係羅斯威爾嘅軍官咧嘅仔。咁個仔又改個名真係好好嘅，叫做 Roswell， 唔係叫做 Jazz Marsher Junior 啫，即係人都知佢係佢仔啦。咁原來呢個嘅軍官咧，原來當日咧呢單 case 出嚟嘅時候咧，就係佢其中被委派咧去到事發地點咧，就去即係上司叫佢你去揾出呢個地點撞擊嘅位置，有冇一啲嘅任何嘅不尋常嘅物件咁樣。咁都幾有趣就係咧，原來當時咧，因為佢撞擊嗰下都話啦，其實當日第一日同第二日嘅撞擊事件咧，其實就政府係冇任何嘅隱瞞情況出現嘅，即係當時可能事 出突然，知道咩事啊都嚇。 第一唔知道咩事咧，第二就係啱啱其實真係所謂世界有陰差陽錯咧，就係因為嗰陣時開始已經準備緊放呢個國慶假期，已經軍人好多。高級的已經回 了 家，是啦，這個陰差陽錯之下，沒有軍人高級軍人阻止之下呢，消息是第一第二是殺放了出來，而當時這個 軍人是不應該放假 是啦，而這個 Jazz Marsher 呢，他當時就是呢，他私下就覺得哇很有趣，為什麼成地碎片，還有呢他形容當時呢，即是有記錄的，即是當時他說回出來，即是因為他已經過身了這個人，那呢他呢就執了碎片，這些碎片呢是即係上次你睇 VCD 都講嘅，揸埋曬啲金屬嘅彈翻開，佢甚至係燒過都燒唔著，甚至咧佢揾咗啲鐵通咁嘅位置嘅嘢咧，咁咧上邊咧就係有啲文字，佢話係完全睇唔明嘅，即係好似外星文字咁樣嘅。咁咧當時咧佢就攞住呢啲咁嘅嘢咧，就佢冇即時攞翻去軍部， 攞咗翻屋企先。 係。攞咗翻屋企， 收埋幾塊。 唔係啊，佢係點咧？嗰陣時原來嗰陣時已經深宵噶啦。佢攞住翻屋企，其實咧就好似發現新大陸咁。其實我覺得正常人嘅反應啦，翻到去，喂，老婆仔，好得意啊！呢啲嘢唔知咩嚟嘅，外星嘢嚟噶。咁就去俾佢哋全部成家人去試啊、燒啊、炸啊。 佢毀滅現場證據啊！ 唔係因為當時冇，因為可能真係實在太事出突然啦。咁亦都冇諗過呢啲可能係國家機密嘅嘢啦。咁而即後來咧，呢、這個電視台咧就訪問翻呢個仔，當時佢阿爸攞住啲嘢入去嗰陣時候，啲小説話，好快嘅啫。 而家聽 聽下佢點樣形容當時佢阿爸講，同埋佢阿爸去講，即係形容嗰陣時見嘅。 首先要著咗個 power 先， 係因為可能有啲 dead air 㗎嚇，因為錄得唔好㗎。 我嚟聽下。 係啦， 係啦，係啦。Well， 唔係你嗰個， 唔係呢啲唔係嘅。 My dad came into my room very excited, and he wanted to show us some material that he'd found. I think the inclination or intimation there was this was part of a flying saucer. 要停啦，要停啦，系啦。咁咧就讲 要停啦，佢话 系要停， 唔好听多蚀咗，几衰啊！ 唔系，咁继续一阵会听。 头先佢讲嘅系咩说话咧？听翻翻。 系啦，一阵即系佢就话咧，其实当时佢爸就即系冲咗翻屋企啦，佢就即系 show 一啲嘅。即係佢當時執到 佢、就話佢好即係著藥啦， 好著藥係啦。咁佢阿爸咧就相信咧嗰啲就係一啲嚟自一 飛碟嘅 flying saucer 嘅嘢 嘅殘骸嘅一啲碎片等等。咁、即係呢個係都幾令到人哋即係奇怪嘅，因為諗下當時如果啲人係即係執到呢啲咁嘅嘢，但後來你知道啦，即係公布出嚟嘅時候就係另一個版本噶嘛。咁、就話係氣球啊等等。咁但係咧當時咧啲人都話咧，如果真係氣球嘅話，點樣可能即係？ 冇可能， 冇可能啦！用一个咁嘅形式去解释，咁咧里边咧之后咧再访问咗好多嘅人员咧，包括咧当时咧，因为罗斯威尔有一个好重要嘅军事基地喺度嘅，就系、是、嗰、那个罗斯威尔军事总部同埋佢个嗰个罗斯威尔军事学校，都系喺罗斯威尔。而佢最令人诧异嘅地点系乜咧？就系、是、当时咧头先讲，我哋讲嗰个 point 都好啱嘅，就系、是、佢有一个叫做509号部队。咁509號部隊咧，就係、是、當時全世界1947年唯一一個部隊係擁有核子武器，係唯一一個 基地同埋人員咧係擁有原子彈嘅， 就係羅斯威爾， 就係羅斯威爾啦。 所以嗰度就引到外星人嘅注意。 有可能啦，或者可能唔知係咪即係佢哋試啲嘢嗰陣時撞到啲外星人，唔知啦嚇。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啦，當時咧就訪問咗好多係509號部隊嘅一啲嘅 officer， 一啲公即係軍事人員啦嚇。咁就其中一啲人員咧，形容翻當時咧去嗰個現場之後，有啲嘅成隊軍隊咧就去到運送一啲嘅一盒盒嘅嘢就上飛機嘅。 咩嚟㗎？ 就係嗰啲殘骸。 嗱，佢哋有幾個形容啦，有啲盒咧就係似一啲裝一啲碎片嘅盒啦，釘食即係釘實曬嘅。有啲嘅盒咧，佢是形容咧就似一個棺材。 嗯， 有幾個棺材咁嘅形， 係 啦， 咁就裝外星人屍體。 佢哋估咧，因為佢冇眼見嗰個外星人屍體咧，咁就係長長地，大概五尺長到嘅啫，唔大嘅，五尺長到嘅一個即係盒，好似棺材咁樣嘅嘢，咁就運上去咁樣。咁啲人就嗰時都估緊係乜嘢嘅，但係咧啲人都唔知道啦。咁但係啲人就證實到，即係例如好其中一個叫做 Robert Shirky 嘅一個軍官啦，即係而家又係九十幾歲嗰啲啦。佢話當時佢又係唔俾講嘅。咁但係而家佢話佢證實當時係真係一箱箱呢啲嘢運上飛機係運走嘅。 嗯。 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叫 George Lovelin 嘅一個軍人啦，而家亦都係九十幾歲嗰啲嚟嘅。咁佢係最後一個上嗰個軍機運啲嘢嘅。咁佢證實咧當時咧其實運咗一箱箱嘅嘢過去嘅時候咧，佢話唔係好尋常地運緊普通嘅子彈啊或者儀器等等嘅，因為當時所有嘅一箱箱嘅嘢圍住咧都係一啲攞曬長槍嘅軍事人員咧，好似即係防備係護住嘅。 哇！淨係 escort 都好緊密， 係啦， 淨勁過總統出巡嗰啲。 係啦，因為佢話咧，當時佢喺即係羅斯威爾軍部裏邊咧做咗咁多年，都未試過運一啲嘢係 咁 嚴 重 到咁嘅。係啊，咁佢就話即係都幾覺得唔尋常嘅，但係當時亦都唔俾佢講啦咁樣。咁另一個軍官咧就叫做 Robert Schleicher。咁咧佢咧就係亦都係而家九啊幾歲啦，佢又話而家又終於肯即係走出嚟講。 哇！真係舒服曬，忍咗咁多年。 九啊幾歲先敢講。 係啊， 俾人暗曬咁點解講完？ 係佢話咧，佢見到嗰陣時直情係話三個棺材，佢直情見到三個棺材，就係運上飛機嘅。咁而當時咧嗰一日，因為當第一同埋第二日咧，佢未正式好多 order 落到嚟話俾人聽，唔準講呢樣，唔準講嗰樣咧。直情嗰個佢嘅上司同佢講，佢話：，誒，即係搭曬佢膊頭講，佢話：，喂，我哋咧。發達啦！呢次我哋咧將會改變歷史。我哋而家嘅發現係完全係改變歷史。 咁啊係啊，的確啊。 係即係，但係之後咧，佢再問翻啲所有人咧，啲人就唔準講咁樣。係 啦，佢呢個改變歷史都 唉 改變唔到啊。 咁但係咧，呢件羅斯威爾嘅事件點會即係受到公眾公開咗先，後來俾人冚咧？就係頭先講嘅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大家放假啦、第二樣嘢咧，就當時首先到現場去，即係其實低級啲嘅官員咧，去到現場見到啲飛碟啊、飛碟殘骸等等嘅時候咧，其實咧就當時有個咧就叫做 Water Hurt 嘅 officer， 佢就亦都係509號部隊嘅人，但係佢咧就係唔係。軍人嚟嘅，佢係文職嘅，佢原來就係負責咧對外公關嘅。 哦， 冇， 唔係啊，佢唔係啊，佢唔係冇啊，而係咧當時呢扎軍官咧，因為嗰時冇高層人員喺度嘛，就通知佢，就話俾佢聽：，喂，我哋發現咗一啲嘢，我哋發現咗咧一啲嘅飛碟，我哋係咪需要向公眾公開咧？咁樣，咁呢個 Water 即係覺得。我係公關喎、哦，咦？我每一次收到公關任何嘅 information 就係要向外公布啊嘛，係 啦。 咁亦都冇上司去阻止佢啊嘛。 點算咧？係啦，咁 就 公布啦。 就公布咗㗎。咁所以咧，喺當日第一日嘅羅斯威爾嘅新聞同埋 報紙 咧，全部其他雜誌報紙都係咧，就係佢親自將個消息咧就話俾所有全世界人聽。 咁即係呢個報紙有記錄㗎喎， 有 記錄， 有記錄，冇錯，有呢個報紙。我哋嗰陣時去羅斯威爾前見到呢份報紙嘅。咁外國即係嗰日嗰一晚啦，自其全個美國啲新聞就開始轉載呢單 case 啦。咁後來第二日嘅下晝就已經開始有高層話唔準講啦，之後就話呢個係一個 balloon 咧，係個氣球啦。咁但係咧呢、這個人咧，我諗佢又係忍咗唔知幾多年， 忍咗幾廿年啊，大佬。咁 廿幾歲啦，係啦。咁就係呢個公關啊，呢、這個公關未死嘅原來。咁喺 Sci-Fi 電視台咧就揾翻呢個公關，講翻當日係啦，講翻當日咧嗰、那個軍官。找到那些碎片之後跟他怎樣說他說出來了就是這個 Water 的公關 大家聽一聽了之後呢我們會翻譯翻去了大了 是剪得不好 Headquarters And he told me that we had in our possession pieces of a flying saucer. Oh, okay. 咁直情咧 就係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唔可以咩嘅。咁咧就係直情係話到佢哋個上級，即係因為當時佢 ring 個電話俾上級添，佢話係咪我哋可以證實係真係有一個碎片？咁話係啦，因為我哋已經揾到一啲叫 fine saucer 飛碟嘅一啲殘骸碎片。咁、於是乎佢咧就真係唔醒目啦，就竟然將呢件事咧直接公布啦。咁係 就係佢， 就係佢啦，就係、呢個人未死啊，仲喺度。咁佢以前係唔講得嘢嘅，但係佢而家可以本死。九十几岁系啦，佢话佢而家讲，佢话当日佢哋真系咁通知我，佢话见到 flying saucer， 哇，几深刻啊！ 有飞碟，系，但系 一世人都未必遇到一次， 好深刻。 系我意思系佢忍咗几廿年， 几辛苦， 系， 即系我真系觉得佢好 一世孭住一个咁样嘅。 呢度所有成件事发生里边，所有嘅人唔讲得嘅人都系， 系啊系啊， 坐紧监， 都系啊，即系好似即系有啲人 一定俾人监视啦， 即系冇咗言论自由啦， 系啱。即係甚至咧，佢哋之後又訪問咗好多人嘅，例如咧，就其中有一個咧，就叫做Jean Dennis 咧，佢直情咧又係話啦，佢話咧當時咧其實佢咧就點咧，有啲朋友，因為其實諾茲威爾唔大嘅嘛，咁好多人啲軍部啲人都識咁樣噶嘛，佢有一個朋友咧就係、喺軍方醫院，即係嗰陣時我話去到俾人驅趕嗰度咧，咁咧就軍方醫院就直情係有啲同志佢嘅朋友咧，係親自見到佢哋呢啲嘅上司同埋啲嘅醫務人員咧，就去到嗰個房間咧係。解剖緊一個外星人嘅。 哇！乜事乜事？乜事乜事？哪里过来？ 三更半夜，傻逼似的我，只听见我机上起。单车迈着馒头，有几行泪，你究竟在哪里？难道你又是在哭大哭唱着那卡西欧？ 亲爱的。 好自己嗰名叫做 My Anata。好，继续翻嚟夜妈妈夜妈妈黑色星期一。咁啊，阿云海咧，继续讲呢、這个。讨论一个罗志威嘅呢一个睇咗呢个电视 嘅新版本， 系啦， 因为头先都讲到咧，即系咩？头先同阿彭婷倾开咧，佢话呢个罗志威嘅个案点解咁迷咧？就因为咧，你将所有几十年嚟所有嘅报告啦、人证物证啊、档案啦、任何嘢你摆埋落去咧，都总有矛盾点嘅，都总有即系唔同嘅嘢嘅，即系但系当然啦 ，overlap 系啱嘅嘢咧，即系大家共同嘅。 即系好多人讲大话，其实 或者唔系讲大话，可能我意思系可能一个历史个案都好啦，就算而家都系嘅，可能有360度唔同嘅个面去睇嗰件事。咁我罗志威就系嗰件事，就系可能好多面去睇嗰样嘢，所以大家讲出嚟嘅版本都有啲唔同咁样。咁但系头先讲到咧嗰个 Jim Dennis 啦，即系去到嗰、那个，即系佢听啲朋友讲翻，就去到个军事医院里边咧，系真系有一啲嘅。人員咧就解剖緊一啲外星人嘅，咁但係呢個外星人喺呢個電視裏面講嗰個啲證據裏面咧，又唔係話嗰啲灰人喎，即係唔係小灰人，唔係 grey 嗰啲喎，而係佢哋形容叫做 little green man 喎， 綠色嘅， 啲皮係綠色嘅，嚇即係唔係灰色嘅，即係佢哋呢個個案， 即係可能係第二個種族嚟嘅， 有可能， 即係我哋地球就有白。黑啡 咁啊，系啊！上次阿 Moon 都讲又有天狼星啊，又咩即嗰啲咩都有， 一啲都唔出奇啊！佢哋有灰、有蓝、有绿， 系冇错，即系可能佢绿色系唔知系咩品种啦。但系而喺当中，即系佢哋讲嘅好多证据里边咧，但系咧就当然有唔同嘅版本啊。当然有啲证据咧都几有趣嘅，就系话咧当时其实咧如果有啲嘅个案讲出嚟话。啲外星人係有三個屍體噶嘛，但咧其實有啲講法咧就係有兩個屍體，一個咧係再生嘅，甚至咧就有講到咧其實咧 一個再生， 所以佢有個 EBE 咯，有嗰個 EBE 係啦，冇錯，所以其中一個 係啦係啦。咁另一個咧，另一個講法咧就話原來當時咧即係墜毀咗之後咧，即係解剖嗰陣時期咧，原來佢哋係有另一架嘅飛船落到嚟咧，係 攞人。 批准他哋去解剖咧，而當時係有其他八個嘅外星人在場嘅，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版本證據嚇，即係呢個亦都係你好難證實真定假。但呢個係證據。 上次話有一次逃訪問呢個外星人嘅時候，又話中途唔知點樣死咗，跟住救翻嘅。 所以呢個又係另一個版本咯，即係呢個就係 Every 51，即係話將羅志威個再生嗰個走去盤問嗰、那個嚇。咁、但係當然咧，因為實在太多，即係例如呢個 Jim Dennis 咧，後來咧即係佢已經係朋友講俾佢聽，因為佢朋友喺 咁。但係我個懷疑嘅地方就係佢。外星人佢知道你地球人喺度解剖緊佢其中一個佢嘅同即係佢嘅同類啦。佢點會落嚟企喺度睇住你？ 係啊，呢個 俾你解剖佢啫。佢係咪都攞翻條屍啦？如果你，譬如你喺日本瞓低咗，我去日本接翻你條屍， 菜 我都唔會俾佢解剖你住係嘛？ 你唔好添啦，即刻攞翻我香港啦， 系咯，你都希望我啫，搵翻翻嚟香港啦，系嘛？ 其实我都想睇啊， 你都想睇下佢开嘅脑系咩样？ 我都想开佢嚟睇下，啲晶片摆边啊嘛， 唔好攞翻嚟， 我都会攞翻嚟香港。处喺啲唔关事嘅地方， 应该系啦，咁我复制咗我咪大镬，真系唔得。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但系当然冇证据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个 Jim Dennis 咧，佢当时就即系都系讲翻一样嘢，就系有任何接触过呢啲人物，见过任何外星人又好，飞碟又好，任何个案都好咧，都警告嘅就系话。你唔可以讲出去嘅，甚至佢咧，甚至俾人恐吓到点咧？佢话如果你讲任何半句咧，佢话你哋即系佢直情讲到话。你會 go to hell 嘅，即係你會去地獄嘅啦，即係去恐嚇到咁嘅地步， 即係一定會攞你命㗎啦。 係啦，但係咧好得意啦，其中第一間再播一段嘅咧就係咧嗰陣時有一個叫 Peter Pitty Anya 一個嘅退休咗嘅軍官啦嚇 ，Pitty Anya 啊 Pitty Anya 啦係啦，咁佢咧就係、是、亦都係佢個同事咧，同埋佢當時有好多，因為佢都係做軍人㗎嘛，咁、亦都係親眼見過呢啲所謂嘅綠色嘅外星人嘅，咁同埋佢亦都係有啲即係好多 佢綠色得嚟咪都係大眼睛黑色嗰啲咁啊？有冇 佢呢度又冇咁形容到？咁可能係咪同一種又冇覺唔知啦嚇。咁當時咧，佢亦都係受到佢上司嘅警告嘅。咁但係佢亦都係話咗咧，即係講完之後咧，就話任何嘢都唔透露得啦，甚至個警告佢一個説話都唔講得啦。直到又係今年九十幾歲啦，佢而家講翻出嚟，當日佢點樣俾人警告，係可以聽下嗰段佢形容翻出嚟，當日佢點樣俾人去恐嚇。 有幾多句㗎？ 一句啫， 一句啊， 我會叫你點撳㗎啦。 呢個係我撳錯咗。 Okay. I told him, and I told the sheriff, what's going on? And then the sheriff told us, you better keep your mouth shut. Because if you won't keep your mouth shut, you're going to get killed. 好啦。直情講到明，即係佢問佢嘅上司究竟發生乜事啊咁樣。 佢直情話你要收聲，唔係你又會被殺，係咁多嘢。 你睇到佢哋個樣咧，佢哋頭先講呢啲説話啲樣係點樣㗎？ 即係好嚴重㗎，即係到今時都係好嚴重㗎。即係諗下，哇！即係如果當日我廿幾歲，哇！你話俾我聽，講一句就會俾人射死喎。咁我到今日九廿幾歲，我先敢講翻出嚟。其實嗰個 恐懼都幾。几惨咩？七十年啦， 即系同埋个心态都几 咩？几十年真系惨， 都几惊咯。但系即系讲紧而家就系佢哋，即系我佩服个电视台就系佢揾到呢啲人肯企出嚟讲翻。 其实美国自己本土都好多人想踢爆佢嘅政府 系 讲大话啦， 绝对系，尤其是即系而家呢个年代，佢觉得即系实在。因為而家即係科技嘅發展得太快咧，啲人嘅滿足能力，即係個意欲係高嘅，即係覺得喂大佬，而家講緊五十幾年前嘅呢啲檔案，你都唔肯講出嚟，咁即係佢哋會覺得唔甘心咯，係啊，咁甚至而家你諗下，即係呢啲九廿幾歲死未死嘅一啲軍人退休。佢哋而家竟然肯走出嚟講，即係可能佢哋都覺得，就算你而家殺咗我都點咧？ 算啦，都夠啦，唔該你幫我添啦，有啲人 我真係啦，即係都去到個位，即係其實都幾反當年嘅事件嘅。咁佢都直言講到明嘅，當然真係俾人咁恐嚇。咁我都覺得啦，即係如果一個即係純粹一個氣球嘅話，你恐嚇嚟做乜咧？ 嗯， 係咪先？如果你冇即係冇事嘅，你使唔使咁樣啫？係咪先？ 不過佢條絲佢應該仍然都 keep 住，或者係即係。保存得好好應該。 如果當日係冇任何其他外星人落翻嚟攞翻就係咯、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解剖完、啊、即係分開曬樽樽咁，當然係啦。但如果你真係落咗嚟，即係攞翻再走， 咁佢呢個外星人嘅屋企人都會希望佢有全屍翻翻去佢外星啊嘛？點會留低啲 pass 俾你分開樽樽？ 可能分開咗係咯，即係我意思啦，分開咗，即係可能解剖咗。 可能我 覺 得地球而家都係咯，都冇，可能有拍咗 video 就俾你研究，但係個真屍就攞翻。 但係我覺得以人類嘅性格咧。都係，就算咧，可能就算啲外星人真係落翻嚟攞翻都好啦，都夾硬會切一忽咧收埋嘅。我覺得會嘅，即係人類嘅性格係覺得。 咁其實嗰、那個佢個墜毀個事件個地方嗰個人 係 嗰、那個 主人啊，係咪 叫做頭先你話叫咩名啊？ 你 咩 Junior 嗰個叫咩名？ 哦，嗰、那個叫咩名 ？Jesse Marshall 啊 ，Marshall 佢點解佢當年佢唔執去收埋？收埋啲大仔， 因為佢事後佢要通知上司，佢執到啲咁嘅嘢，同埋要上司現場去清理啲嘢噶嘛。咁佢就， 但佢第一個發現嗰時已經 keep 咗拎咗入屋。 係，冇錯冇錯冇錯。咁後來就所有嘢要繳交啊嘛。 咁佢冇啊，我冇拎入屋。 唔係，但你知道啦， 軍人嚟噶嘛。 係咯，即係第一佢就軍人，第二就係話，如果你當時諗下咁所有人被有牽涉嘅人都會被恐嚇， 嗯， 咁你諗下佢有老婆仔噶嘛，即係。如果你唔交出嚟，係啊，你真係唔想連累屋企人噶嘛？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當時尤其是一個四七年，即係二次大戰啱啱結束，即係都冇理由咁樣即刻想自己出事㗎。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即係佢哋嘅心態咯。 嗯， 嚇、啊，即係呢個我都覺得係 情有可原嘅。 係情有可原嘅、嗯，即係除非話俾我聽，其實佢真係靜靜雞都攞一塊，可能佢嘅仔係有嘅。 跟住而家拎出嚟啦，彈下睇下幾勁咁。 咁但係而家可能佢有都未必敢拎咯。即係如果俾 又要等多五十年後。 唔知喎、啊，真係唔知喎、啊。即係但係佢而家就話冇嘅，但係佢就話佢仿製咗一啲類似嘅嘢出嚟、嗯，即係假嘅，即係 demo 嚟嘅。 做乜嘢？ 唔係俾人睇啊！當日佢見到啲咁嘅嘢咯嚇 ，demo 嚟嘅。 有冇睇到喺嗰個嘢？ 有 demo 嚟嘅啫，即係都係嗰啲嘅棍一支嘅長嘅，好似弓字鐵咁嘅長形嘅嘢，咁上面係有啲嘅粉紅色嘅文字嘅。好優美嘅，即係可能林燕妮 粉紅色 嘅粉紅色嘅字，咁就一個個標誌咁樣一排排咁樣嘅，但你讀唔到嘅，即係佢話當時見到都話唔知咩字嚟嘅咁樣，但佢自己仿製咗嗰個就唔係真嘅， 嗯， 咁即係都係一個 可能係真嘅，不過佢話仿製嚟煙幕係啦， 莫非係咁？唔知啦，咁但係咧，咁但係咧，即係去到。啊！好彩夠時間講曬所有嘢啦。咁咧，因為咧係其中一個，仲要係幫手發掘嗰個泥嗰個人咧，就是、一個女士咧。嗯那個女士咧就叫做呢個 Lancy Johnston。咁可能佢結咗婚啦，個姓唔同咗。咁佢阿爸咧就係、是、一個叫做Edwin Astley，Edwin Astley 嘅一個軍官。咁佢呢個軍官咧就喺當地嚟講咧，即係。 羅斯威爾事件裏面佢一個幾重要嘅人物，因為佢點解咧？佢當時咧就係、是、去到現場係負責清理嗰啲碎片嘅其中一個軍人嚟㗎、指揮嘅人員嚟。 佢淨係 Edwin Ashley， 即係如果打上網揾佢，可以睇到佢。 可以，因為揾到佢。 Edwin Ashley 唔係揾到個網址嘅，即係揾到佢。 揾到佢資料 係啦，冇錯。咁而佢咧嗰個負責發掘，即係而家發掘緊地面嗰、那個嗰啲人嗰呢個女士咧，就係佢個女嚟、即係其中一個。佢點解要即係而家係即係可能佢都係退咗休。 佢都聽咗佢老豆講當年即係屋企話俾佢聽，真係執咗啲嘢。 因為佢咧其實咁多年嚟咧，佢都講翻個背景就係、是、當時咧佢都話，因為當時軍人都守得幾嚴啦，同埋你諗下509號部隊係擁有原子彈嘅部隊，我諗守嘅紀律係更加嚴。 更加嚴啦， 係。佢話當時咧，佢係甚至佢身為佢個女，佢話佢係負責清理現場嘅一個人啊。佢話佢都係由佢當日開始。到佢老豆重病嗰陣時咧，佢老豆都係半句都唔肯講。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話個女，即係個女子講翻出嚟話，佢不斷每一年每一刻都同佢老豆話：，不如你講俾我聽，你見到啲乜嘢啦咁樣。但係佢老豆都話：我唔可以講，因為我有一個嘅保密條例，同埋呢個軍官咧，亦都仲有一樣嘢好有趣的地方就係咧，原來呢個軍官咧私底下咧係同因為。羅斯威爾事件、飛碟事件呢樣嘢咧，就同當時嘅杜魯門總統咧係通過電話嘅。直情杜魯門總統同佢講，佢話呢件事你係唔可以同任何人講。咁於是乎佢就同個女講，因為我應承咗杜魯門總統，我唔可以講，所以我任何嘢我都唔可以講。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父母咧，真係有一片良心， 都會話俾佢聽。 就咧，佢話咧，呢個女就講啦，話咧，當到佢咧，即係臨終之前咧，即係臨終之前，坐喺個跪喺個床邊，佢話咧，佢直情當時咧就一路即係喺佢爸爸嘅隔離就話。你不如真係你死噶啦！你不如同我講翻，你當日真係見到乜嘢啊？咁樣佢一路搖佢爸爸，喂，你一講俾我聽，你真係見到乜嘢啦？咁樣咁咧，要喺課第四段嘢咧，就係講翻究竟佢爸爸真係見到乜嘢咧？佢講翻出嚟啦。呢啲真係，呢啲剪接位真係好好， 呢啲最 old school 最正嗰啲，錄唔到啊！ 死。咦咩事？我都唔知咩事喎，嗰阵啊， 我录唔到啊，头先。 Cunningham, well, Patty, what did you see out there? What did you see? What did you see? And finally, he said, creatures. Creatures. 啊，即系一个 creatures， 一个 临死就系讲咗 creatures， creatures， creatures， 佢话，即系一啲生命体咯。 佢话临死先讲一个字。 系啊，即系你谂下，但系呢个字 佢系好遵守嗰、那个。 佢真係承諾，佢真係 man of his word。 係，但係佢又好醒目地，佢冇講到 aliens 喎，佢反而講 creatures 啊。 哇！即係我覺得佢老豆其實都好 smart 咯，但係我又覺得佢講呢句其實都令到佢個女係知道咩事咯。咁佢女亦都忍咗咁多年，因為佢亦都唔可以敗壞佢阿爸嘅名聲。佢阿爸死咗好多年之後，到今日咧， 筆都 係筆點，就到今時今日先至同電視台講翻佢爸當日講過呢句説話。 哇！ 即係我都覺得啊，原來個電視台都用咗好多心機。 整個嘅拍攝咧，即係今次你話呢個電視台咧拍攝呢個特輯咧，用咗幾耐時間做資料搜集，或者係曾經有冇經歷過一啲 我諗佢特別嘅事情？佢冇講到做咗幾耐搜集資料咯。我諗 at least 都幾年㗎啦。 咁但係呢一個節目一播咗之後，有冇引起好大嘅震撼啊？ 喺美國嚟講都係一個大嘅討論咯，即係唔係好震撼。但係一個討論咯，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即係佢揾到啲咁多現世仲喺度嘅人物啦，同埋啲現世人物嘅女啊仔啊肯講嘢啦，咁同埋又即係而家講緊一啲嘅所謂嘅掘緊泥嘅檔案，又揾到個罪，即係鏟落去嗰個地嗰個 位係 啦，個位啦，咁變咗有好多嘢都即係雖然佢又唔係話一啲好震撼嘅嘢，但係你聽落你好似一個 即係似啦，係啦，當年有啦， 即係有啲。有啲好實在嘅嘢俾你睇到、聽到咯， 即係佢又會，我諗喺我哋在世期間都好難會有人會走出嚟話嗱，外星人就係咁嘅樣嘅，佢隻眼咧呢、這個綠色嘅呢、這個係咧嚟自呢個咩咩星嘅，咁佢唔同嘅就好，唔會有呢一日噶啦。 我覺得未， 你梗係等唔到， 等唔到啊，肯定等唔到。 五十年我諗應該等， 肯定等唔到。 你覺得係咩？ 我覺得我肯定等到。 我覺得有機會。 我覺得我最多都係而家我都過咗大，即係已經係過咗二分一嘅生命㗎啦。 哇！ 你咪咁樣啊！ 咁你俾多二十二分一，你都有幾十年可以睇到喎、啊。 二分一都係得個廿幾年。 咁你係咯 ，OK， 咁廿幾年， 三十零， 咁咪係咯。我諗廿幾三十年內，我哋會見到大事噶。 哎呀， 哎呀，我覺得係我哋到 你得嘅，你身體咁健康。 但係而家啲感冒 last 兩個禮拜，點頂得順啫？變咗腫啊！ 唔、係有一個即係阿 Moon 嗰脱講出嚟一個嘅， 就係啲話啲菌越嚟越勁嘅時候咧。 嘅理論咧就係話咧，有啲衰嘅外星人點解落唔到地球咧？就是因為地球太多病菌，但是我哋人類是有免疫系統， 佢哋沒有， 所以佢哋唔敢立亂落嚟，即係一個感冒菌。 即係我哋有 microorganism 嗰啲咩叫咩？嗰啲菌啊，就 即係 virus 嗰啲啦， 冇錯啦， 即係最微細嘅生物體 microorganism 係啦，即係。在外星人可能佢感冒菌已經死得嘅。 哇！一個黑痴真係已經。 咁我哋唔係噶嘛 ，Jason 兩個禮拜感冒菌未 頂住撐住，做得蒙塞啫。 係啊，都冇事。咁啲人即係可能講個版本就係話，即係好彩就係我哋仲有啲菌去保護緊我哋啊，反而係。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版本講法啦。但係都有 即係外星人覺得我哋地球人係污糟嘅一群。 唔係，因為佢哋有講法就係佢哋嗰個星體有一個星體咧，就可能係冇 免疫能力， 即係冇免疫能力嗰啲， 因為 佢 冇 菌嘅係啦。即係過咗咁一代，佢已經冇噶啦。咁嚟到地球就係我哋係有勁嘅免疫系統，但係勁嘅細菌啊嘛。咁佢一落嚟就唔掂㗎喇。 所以佢哋就唔會落嚟㗎喇。 佢哋如果可能係嗰批就唔會落嚟囉。如果有一批係有咁。 即係佢哋患曬全部係艾滋病，冇曬免疫能力。先天性免疫係壞曬冇㗎呢樣嘢。 啱喎啱喎。 即係我嚟自艾滋國。 啱喎、啊，即系可能佢天然系冇免疫系统， 系咯， 系啊， 即系天然艾滋病嚟， 系啊，即系可能落到嚟佢任何菌你都得嘅。所以如果第时如果呢啲外星人嚟打我哋咧，即系 你擘大口，死得佢死得， 即系大家染快啲染啲伤风咁样，就我哋就赢嘅啦。 掟啲云吞一落个口度， 咩云吞蛋喎、啊、到时。 You ready me? Let's go again.Look for me, young me, cruising down the west side highway, doing what we like to do, my way, eyes behind shades, this necklace the reason all of my dates, been blind dates, but today, I got my Berowitz girl with me, I'm mashing the gas, she's grabbing the wheel, it's trippy how hard she rides with me, the new Bobby and Whitney, only time we don't speak is doing sex in the city, she gets carry fever, but soon as the show's over, she's right back to being my soldier, cause mommy's a rider, and I'm a roller,Put us together, how they gon' stop both us? Whatever she lacks, I'm right over her shoulder. When I'm off track, mommy is keeping me focused. So let's lock this down like it's supposed to be. The O3, Bonnie and Clyde, Hov and B. Holla, all I need in this life is sin. It's me and my girlfriend, me and my girlfriend. 好，继续翻嚟先。夜妈妈与 夜爸爸，咁啊，今日呢个罗志威嘅事件咧，更加令佢个可信性提高， 更加觉得云海系即系更加证实到呢样嘢奇怪。 因为奇怪，因为咧，我觉得咧，反而系好多矛盾点或者好多好多唔同嘅版本嘅一个 UFO 个案咧，先其实再最值得相信。 嗯、 因为如果你 too good to be true， 即系你好顺理成章，每样嘢都好踏实嘅，咁就一个 demo 咁嘅形式嘅故事咧，咁就可能是煙幕啦咁樣，但羅斯威爾嘅事件就係、是、你每一派嘅 UFO 專家都有唔同嘅講法，即係有人話 UFO 呢個羅斯威爾事件係煙幕嚟嘅，有人話係美國政府嘅一個玩嘅手段嚟嘅，有人話呢個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個案嚟嘅，有人話呢個直接交換條件嘅個案，即係完全係每一個 case 每一個個案你都有唔同嘅版本嘅、即係你如果研究羅斯威爾咧，可能你窮一生嘅力量你都研究唔曬嘅。咁你我覺得如果咁嘅話咧，就似一個歷史事件啦。 所以有咁多人令咁多人著迷啦。 係啦，同埋我覺得 有好多嗰啲 UFO 嗰啲 VCD 咧，佢即係偷走入去 Area 51喺嗰個 Black Box 個 Black Mail Box 黑色信箱嗰度咧，咁啊即係拍啲帶咧，嗰度係唯一你唔會俾人殺或者點樣，即係遙遠望埋去。 嗯。 佢真係拍到好多，即係睇到嘅喎，佢 footage 嚟嘅喎， 睇到 一啲光體係周圍閃嘅喎，即係伏。突然间喺左边，哗去咗右边，突然间上，突然间落。佢话系地球人，即系试飞紧啲外星嘅飞机咁。 嗯，啱，有啲人咁样讲法 吓，同埋有啲咧就话咧，即系佢哋因为佢嚟到我哋度，因为佢哋已经令到可以令到佢哋嗰个身体啊，系变咗光。咁由光去 travel 咧，系所有咩嗰啲时光隧道啊，咩、嗯、 即系超过光速就可以去到。 系啦，咁、譬如黑洞啊，你吸晒佢之后，其实你 flip 咗去第二个空间啊、因为佢有个其实嗰条系隧道嚟噶嘛，即系黑洞佢一个自然现象你睇到噶嘛，有片睇噶嘛，即系一个黑洞，隔篱有个星球，点样俾个黑洞 摄咁入去， 吸入去系睇到噶嘛？呢、這个现场有晒 documentary 片，即系拍晒噶嘛。点样模拟佢？ 系， 慢慢点样唰转一条，变咗一条线吸咗入去，跟住成个星球冇咗咁样。嗰条隧道又可以去到另外一个空间，即系我哋系可能系住喺第二个 dimension， 可能系有五、六、七或者系有十、二十个 dimension。 啱，即系可能头先你讲呢、這个，有啲人形容叫虫洞理论啦，即系 wormhole 啦。咁呢個就好得意咯，因為你睇 Star Trek 咧，所有個飛行嗰個故事咧，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就係用呢個蟲洞理論去講呢啲故事啊嘛。佢就講緊其實唔同嘅宇宙咯，就係、是、靠嗰條管 係啦， 就去到唔同嘅 dimension、唔同嘅宇宙區咁樣。但係如果係咁咧，其實我哋真係即係如果係而家已經有人用緊，即係有外星嘅文明用緊，其實我哋地球人就好落後。 好落後，但係我哋都有，我哋可能未算落後，我哋可能喺一班40人裏面考第20度啦。即係有二十個種族係可以去到，但係有20個種族都嚟唔到啊！ 我又覺得冇咁樂觀。 我成日覺得我哋去有啲。我哋去唔到第二度啫，亦都有啲嚟唔到我哋。 系 嚟得嗰啲系高科技过我哋，亦都高智慧，所以我哋先惊啫嘛。因为佢哋聪明过你啊嘛。 同埋我哋而家用紧嘅嘢咧，实在太毁灭我哋自己啦，所以都系、大镬。 唔紧要啦，我哋有时间咪拭目以待咯，睇下究竟会发生咩事。 睇下我哋在世嘅时间会唔会有啲奇怪嘅嘢？ 会唔会打伊拉克先咧？好近噶啦。 哦，系啊，呢个 留言 真系要 大家睇多啲六点半。 好，今晚唔该晒云海。 好， 唔该晒你。 下个礼拜讲圣经啊， 绝对系非常之 interesting 嘅 topic。 你都期待紧你啲日本古灵精怪嗰啲嘢。 你记得噶？ 日本佢撞嘢啊嘛。 2003，我写低佢噶啦，你唔讲我真系啊。 我哋50年啊，佢撞嘢日本，你 仲讲 佢？ 好啦，一阵交俾 CY。 拜拜。 拜拜。Just you.